让你久等啦。嗨，你好，我是马克。 哎，让我久等了，我是玛丽。 啊，久等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蛮久了。这个久是要干嘛呢？久就是我们 天长地久， 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就是废新闻一集。哎，你怎么这样一直吵啊？ 哎，我真的觉得身为一个广播电台， 椅子不应该会发出声音， 怎么会买这种容易？大家听到了吗？ 对啊，我觉得这跟大家在做怎么讲啊？做采购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就像 你说不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就不会觉得 不是，就是每个人在想就椅子嘛，我知道椅子就是要以好坐为主、然后所以就给全办公室投票说哦要什么什么什么椅子，大家没有想到在录音间需要椅子是不能发出声音的。 外国人嘛， 不能发出声音的。 对啊， 就像录音间的键盘跟滑鼠在选购的时候也不是选 说无声的那种。 对，你的重点不是说这个什么反应灵敏度或什么干嘛、最重要应该是你按下去它不能有声音。 所以在上一次椅子投票的时候你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个人那时候完全没发现，我真的就是大家说投最好做的，我就真的是去试做一下，然后就觉得说哦，我投比如说、我觉得 A 好像最好做这样、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建议说哦，外面的办公室可能同仁可以票选最好做的、但是录音间应该要以安静为最高原则、 就是不管你怎么动它都不能发出声音来。而且外面那个时候选出的椅子就虽然好坐归好坐它很容易坏掉。这个那时候也没有想到。 但我必须要承认容易坏掉有时候是的确办公室的使用不当。 你说大家乱坐，可是椅子能怎么 乱 坐 啊？就是大家我觉得背包其实是不能挂在椅子上的。因为比如说像玉米的背包 很重， 非常非常重，然后你看久了你可以看到那个椅子它是非常容易 往后倾， 它其实有点往后倾，因为你背包每天你挂在上面，你让它负重的时间是8个小时、9个小时挂在那，其实那个蛮伤椅子的。可是因为它那一张已经坏了，所以我就想说， 而且后来我发现怎么大家椅子大部分都是坏的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大家坏有时候又是下面螺丝坏，又是 对啊，就是坐起来都不稳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 到底大家是有 多还是就是坐椅子的厂商就跟坐手机的厂商是一样的，他们不会真的设计一张让你买了你可以用到你公司关门为止。 没有，这个没有道理啊。 可是你就受损我才有赚头啊，不然我同意做这些办公室椅我又没搞头。 你受损了以后我就觉得你这一家很烂，我下次就不会买你 的。其实 ABC 都是我做的，只是你不知道。 什么意思？哦，你说 ABC 家就我只是换不一样的公司。 Yes， 但是龙头都是同一个，我就是办公室椅大厂。 哇，好，今天就是我们一开场的废话这么久，应该就知道这一集不太妙。 也没有啊，待会其实还蛮酷的。 待会会请厉害的大哥，洋葱大哥，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见闻。然后这些见闻呢蛮猎奇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 锁定 今晚的新春点点点 音乐全主打。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long long tim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 言葉なんて知らなかったよね。 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 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翻唱歌曲《Old Time Best Vocalist》。 幸せが溢れ出す甘えとか弱さじゃない。ただ君を愛してる心からそう。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现在姐姐知道啦，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哎。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贝利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关诗敏。 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这位大哥，他说我们叫他 洋葱大哥， 洋葱大哥， 洋葱哥。 他只身前来，可是他背后的后台很硬，让后面有很多人等着被介绍，而且有超多是真的，我今天可能是会第一次听到。 嗯嗯嗯嗯嗯。那我们现在先掌声欢迎洋葱大哥。 嗨，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洋葱大哥要先自我介绍吗？ 哦，那就外号叫洋葱， 就是嗯， 那因为从小喜欢音乐啊， 嗯， 那就不小心创办了蜂巢。那蜂巢， 我觉得中间那个落差很大、欸。 我们想要就是知道这个不小心的头是哪里来的。 哦，不小心的头啊，就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啊，那高中曾想当梦想当音乐家，结果。实力不足嘛，那考上交大， 嗯， 那在交大的时候发现成绩都是排末段班的， 嗯， 很挫折。可是发现只有在玩音乐的时候最开心， 嗯， 那我就日记本写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从事音乐的工作， 嗯， 那当兵退回来就开始找，找了半年还找不到音乐的工作，好不容易让我找到一个业务卖乐器啊，卖卡带啊，那时候还有包括要送音乐会门票、海报这些， 嗯， 简单。然后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我们老板就找我。就是来就是要我去找100万，然后来合作做一家唱片公司、 哦、 开始从事音乐的出版。所以他一切都不是在我的规划， 嗯， 但是想要做音乐这个事情是 从一而终。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励志坚持的故事耶。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晚蜂巢音乐的总经理杨景聪先生。 谢谢谢谢。 那刚刚洋葱大哥说你想要当音乐家，那个音乐家是、嗯哪一种音乐家？ 我那时候最向往的是一个当指挥。 指挥、 哦、那时候指挥家，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大师是卡拉扬。 嗯， 哦，那时候常听他的唱片，听到，反正就是，然后我想象中哪一天如果我真的成为音乐家，华人世界有名的时候，人家怎么叫我？ 嗯， 那就叫我金葱样。那我卡拉扬， 金葱样， 居然连这一步都想 卡拉扬， 对， 金葱样，哇， 对啊、 酷， 对啊。 所以小时候家里面、嗯、就有在怎么讲、嗯、你出生在一个就是在听古典音乐环境的家里面。 不是不是，我是一个农家子弟。 嗯， 其实我们家家境是很不好。 嗯， 那我小时候是因为去放牛不小心接触了笛子。 嗯， 那吹吹吹吹出声音，然后吹出兴趣来， 然后就想办法利用时间，包括国中参加管乐队、高中管乐队。嗯，所以我没有任何的音乐的背景，所以要考那个音乐系是不可能的。嗯，我的学长程度都比我还好。嗯，他从小学钢琴，他都没有考上。嗯，所以我就不敢这样去想。那只是后来慢慢发现，哦，原来也不是只有音乐家一条途径嘛。嗯，所以我那时候设定音乐工作，就真的不小心当了音乐老板。嗯嗯，然后一老板一做就做了28年。 十八年， 刚刚在就是放牛接触笛子那一段，我真的觉得就是洋葱大哥也在开玩笑。 没有没有开玩笑，可是很多人都以为说你是不是骑着牛这样一边吹呢？ 对对对， 不是不对，我们家那个牛很凶的，我连怎么敢骑，连碰它都会。 所以那个笛子跟牛有关吗？就是是跟。 因为放牛很无聊你知道吗，都绑在那个空军，我们家就在离空军基地很近那个草地上把它绑起来，然后我就到旁边去吹笛子。 所以是自己的消遣，并不是想要控制牛而吹笛子。 不是不是，我的工作是要放牛吃草，就是每天带我们家，因为那时候的农家啊，最主要的耕种不是机器，是靠牛。嗯，是牛是我们家的很重要的宝贝啊，工作的，所以我要带它去吃草，把它喂饱饱的。 洋葱大哥是不是觉得现在年轻人问这些问题都很无知？ 不是，也不是啊，就是这段生活经历事实上是有点具体的。嗯， 但这个说法真的太故事性了， 太故事性 啊。对啊，我觉得真的蛮酷的。 但是它是真实的， 对啊，好酷好酷。好，那想要当音乐家，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之下真的开始在经营音乐唱片厂牌。那这个音乐唱片厂牌其实我相信应该有听众朋友听说过，或是你去逛成品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过。然后它其实也代表了台湾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品牌，因为它是一扇窗，然后介绍了很多平常我们没有在听的音乐过来。那个时候好，刚刚那个洋葱大哥说到原本在做乐器业务， 对， 老板找了100万，说我们来创个音乐厂牌。那个时候，老板有告诉你说你要创什么样的音乐厂牌吗？ 哦，那个时候你知道，那刚说两岸啊，1988年就是我们创立那第一年，就是蒋经国宣布戒严，戒严那什么，以前听《黄河梁祝》是都要偷偷的听，从那之后你就是开可以正式的跟对岸啊，音乐家从事文化交流，也就是可以把他们帮他们录音，帮他们办演出。老板脑筋动得快，他跑第一个跑到大陆去把那些音乐家签下来。那所以我们开始做的是什么？是国乐。 哦，一开始是国乐。 那做了做不到3年的话，负债累累。原因很简单，因为后来有大概10家唱片公司，大家都 进去了。 中国名家名曲、二胡、笛子这样，做的都差不多。然后做到后来我们公司就负债了500多万，差一点都要倒闭。那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能够站起来？因为后来在那个负债500多万的过程中，这么惨的情况下，既然我们有一张音乐不是国乐演奏，但是它不是名家名曲，它是全世界第一张的佛教音乐。对，然后那个不是只有那个中南部的朋友都会打电话说：“阿林去丢就好听啊！”第十个出第二集，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我们这张乐？”他就跟你讲说：“这一张多少钱？”他说：“哎呦，我的心情就欢的时阵吼，爱听啦。阿达贝坤做法会的时阵吼，爱放来做背景啦。慢慢我悟到一个东西，如果我要做把音乐的理想实现，我一定要跟生活的需求 要结合。 所以蜂巢一开始是从做佛教音乐，然后再做健康养生心灵，大自然，这样一路上这样慢慢的开展出这样的音乐方向。 哦，好，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蜂巢会出很多很多的世界音乐或是民族音乐， 民族还有生活， 对，然后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蜂巢的音乐没有人在唱歌的，没有歌词的，这样。 后来有啦， 对，后来当然就是 这10年来做了很多的， 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就是蜂巢音乐的总经理杨景聪先生来跟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蜂巢现在如果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厂牌的话，你要怎么样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音乐，或是如果现在很难得还有实体唱片店，如果你真的去到我现在只知道松烟成品，应该还有其他家嘛，对不对？ 还有华山旗舰啊，还有国家音乐厅，那个就是很重要的，还有在台南石鼓文创园区，就是蜂巢自己开了直营店，另外可能蜂巢 还有一些加盟的， 对，加盟或者我们在机场，在101啊，在很多这种比较我们那个观光客会 看到国门的地方， 对，然后观光客应该很重视。那如果你刚才讲说介绍蜂巢，通常我会介绍的是，现在蜂巢大概音乐总监跨及到整个台湾各个地方，所以我们是以台湾的 本土的土地出发的，不管是创作的哈，还是收、这个收入的，然后我们是面向世界，希望把音乐家能够推到全世界舞台。 嗯、 那当然也相对带入了很多的国外很优秀音乐家进到台湾来。 嗯 对。 好，所以今年呢，就是今天会请洋葱大哥在这边，就是因为这是蜂巢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吗？ 对，是第一次。 哇、wow ， 所以这是第一届。 这是。应该是我们要这样讲，是说要做售票的世界音乐节大型规模的第一次。 嗯嗯嗯，好，这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连续的三天，会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有一场世界音乐节。 对， 那其实去参加音乐节的，不管你之前是去那种流行音乐的、摇滚乐的，或是暑假刚结束的爵士音乐的， 嗯， 很难得可以听到一个世界音乐节。那当刚好蜂巢就是在做这个品牌。 是 舍你们其谁这样子，对。 那个应该那个发生，其实触动我是在20年前，我去英国参加 Randy Music Festival， 嗯， 那、啊、其实上我也参加摇滚的东京的摇滚音乐节，还有 Glastonbury， 嗯， 那个都非常巨大的，你十万多个人在听 Coldplay 演唱，可是他们都让我最触动还是在 Randy， 那个是怎样？就是说你看到那个音乐节是男女老少， 嗯， 好，然后比如说一个画面是爸爸把那个孩子架在他身上， 嗯， 然后吃的 ice cream， 嗯。 然后这样子一边走了一边听音乐，然后前方刚好这个舞台在演奏是非洲的，哇，那色彩很鲜艳， 嗯， 那种非洲的世界音乐，对不对？ 嗯， 那等一下音乐结束，大家跑到那边一个帐篷，然后年轻人啊，然后有年纪大人，然后一到那地方马上就安静下来，因为有一个人开始点了香， 嗯， 然后他开始弹起了那个印度的西塔琴。 嗯， 那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闻名世界的 Ravi Shankar。 嗯， Beatles 的到印度啊，他们最就是后来把 Ravi Shankar 推荐到西方世界这一个大师。 嗯， 所以你看在世界音乐就是基本上他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男女老少所有人都可以在那场域欢乐 自在开心 躺着坐着， 嗯， 没有拘束的。那我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有办很棒的音乐节，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是， 那我们希望这个音乐节应该是不分年龄的， 就你没有任何的框架跟限制。 那我们希望是整个家庭来，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像我们最近就在想活动怎么让全家人，比如说他们可能找家庭的服装啊， 嗯， 来啊，来拍照啊，上脸书上传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啊， 嗯， 就是鼓励家庭来创造美丽的记忆啊，回忆。像我小时候，我会做音乐节，还有一个心情就是，我小时候乡下长大，您这个故事刚才没听过。小时候要那个办拜拜啊，然后就会邀请布袋戏跟那歌仔戏啊，就变呆，你知道吗？ 酬神， 对，酬神，然后就会拼那个，然后就一下子这个演布袋戏，一下演歌仔戏。那我们小孩子就在那个演戏的那个哇底下就开始玩牌啊，然后在玩得很开心，大人就专心看戏。那个是村庄最美丽的记忆。 嗯， 那我就有一个心情说，我做了28年唱片。那我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多做这样音乐节，可以创造这种生活美好的记忆， 嗯， 能够跟不同的家庭，那因为有这个他们能够大家来聆听这些声音，是让你想在微风，然后看着可能月亮星星，然后在那个草地上，然后有草的芬芳这样子，那我想那种情境10年20年后应该是家庭或是朋友之间最美丽的一个回忆。 嗯，所以这个世界音乐节呢，就是跟我们所想到那个音乐节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为期3天，然后可能有不同的舞台，有多组艺人的连番上阵，只是这个音乐的本质跟内容可能不像，譬如说爵士音乐节主要就是爵士音乐， 对， 摇滚音乐节就是摇滚乐，但这一次的这个世界音乐节，我们是不是请洋葱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有譬如说分了几个舞台，然后用什么样的想法去规划这些分类？ 主要是两个舞台嘛，一个是岛屿，一个是地球。 嗯， 我们把它叫小舞台或大舞台。 嗯， 那在音乐的邀请上，世界音乐强调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音乐元素。好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从葡萄牙来的， 是 葡萄牙的那个 Teresa， 那他在20年前他是震惊全世界的那个圣母合唱团。 嗯， 像大导演文德斯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里斯本的故事》。 嗯， 就是整个以他们这个乐队为整个核心。 嗯， 那他的音乐的整个核心呢，素材是来自葡萄牙最重要叫 Fado。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元素。 嗯， 那 Fado 就是一种很独特的民谣，那他将以把它结合现代乐队的形式发展出来。 嗯嗯 啊，那这种音乐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你在聆听之中有一种很神秘加一种就是一种氛围，就是让你好像在那种 草香，然后可能他们喝点葡萄酒，吃点披萨或吃点什么，然后感觉到很快乐，朋友之间在玩乐这样子。 世界音乐节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或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虽然刚刚杨总已经说了，就是没有任何框架限制， 是， 但是因为在听世界音乐跟民族音乐，就会让我想到可能要回到可能反越战啊、嬉皮啊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追求一种人的身心灵上面，就是性灵方面的成长的那种灵性音乐的感觉。 是， 所以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你知道都会起鸡皮疙瘩的，很可怕。 你该不会到时候在现场在草皮中央会带大家一起念嗡吧？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听到的是 CD， 然后我起了很多鸡皮疙瘩，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音乐是。那个现场是很不一样的 跟现场的感染力应该更大， 对，现场感染力应该会更恐怖， 然后应该是很多的歌谣就是出自于土地，那你想你是脚踩在土地上，好，然后看着天空，那这个整个音乐就是非常的 nature， 很自然，很真实，那很生命，跟你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 这个刚好是8:30的时候这一场刚刚这个 对 ，Teresa 的不， 我刚刚想说边听这个，然后边看星空，实在是太浪漫了。 是， 所以那时候也有在想说，它适合什么样的时候，就是把它的音乐传给大家，比如它就是适合夜晚，适合搭配星空这样吗？ 对对，很适合的。夜晚聆听，你注意看那个很多葡萄牙、西班牙的电影，他们都是夜晚一部吉他一个这样弹下来，然后你就好像感觉红酒在旁边，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对。 刚刚就是洋葱大哥说到了，就是在讲那个葡萄牙音乐的时候，你讲到一个什么Fado， 对，他们的民谣，对， 他们的民谣， 对， 所以其实在听这些我们不太常听或不理解的世界音乐、民谣音乐的时候，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发展出来的文化、自己的音乐，就像。爵士音乐节可能很多人去参加就是听音乐，但听得懂不懂那是其次， 对， 不过当然也很希望有很多人是我听了以后我就想要更了解更多， 对 对 对, 对，所以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了解更多的方式呢？ 你说怎么样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像我们会办工作坊啊、讲座啊，就是让能够帮助一般观众可以多了解啊，包括世界音乐的走向啊，世界音乐的类型啊，所以请了很多专家，包括音乐家本身，像 Teresa 他就有一场我的世界音乐之旅，他如果从发抖里面然后把他的音乐带向国际，找那个Daniel 啊，他夏威的尤克里里，然后跟这个三人乐团，然后来做一个即兴的，好，一种工，但看到说原来云南的摇滚跟夏威的尤克里怎么可以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然后我们台湾本土就是王洪恩啊，跟戴小军，一个排湾组，一个布农组，他们又怎么能够去对话？这些东西就是会让你现场其实有一种就是活生生。其实我们还想要邀请很多学校啊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户外音乐，很活生生的教育。那教育不是是娱乐的，是开心的。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原来音乐是这样玩的，音乐类型也可以是这么的多元，不是我们一般听到可能是只有现在的你听到的一些音乐而已，它有更多你有可能性，而且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常常住在台湾忘记了这个世界，好，我们可能比较比如说大家在台湾，可是当你如果听世界音乐，你有个触角，你就想要多去了解它。比如你刚刚提到你的起的基本，你说我想多认识发抖，你就想多认识葡萄牙，多认识追逐艺人，那背后其实你已经在触及到你的生活领域，已经无限开始有一种延伸感了。对， 所以就是你在听音乐之前，就是这三天除了有舞台上面的音乐之外，有讲座，有工作坊，讲座呢在讲的就是比较硬知识咯， 对， 就给你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对 对, 对，然后很多可能音乐界的人会对音乐很喜欢的人会特别来，那如果工作坊就稍微比较再轻松一点，它比较感性一点，还有可能音乐的碰撞火花，那其中还有一个我们想带来，就是我们希望有100多顶的市集在现场，然后提供有包括异国的文化的手工艺品啊，还有包括有那种异国的料理，在现场，因为我刚刚强调说，我们希望市集里面是你可以一边吃一边听音乐的，你可以无拘束的，不是像坐在国家音乐厅或什么的很难，你可以真的很放松的跟朋友这样，甚至你可能想要出去就出去，然后再进来，这是可以这样玩，然后里面还包括我们邀请的，像有那种日本他整个的一个艺术家，他们过来现场 看那个艺术在表演啊，现场马上作画，嗯，我们画完了之后，他现场就可以还可以直接卖给你， 所以是听觉跟视觉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组，我们把这音这个艺术团体他们邀请过来，嗯嗯，对。 那杨总，现在这个市集已经招商完毕了吗？ 等一下，你是要进去摆摊吗？ 因为 欢迎欢迎，我们还有还有一些 还有 一些，对对对， 因为会让我想到之前譬如说在英国在 Brickland， 然后在、那是一条小街，然后在逛、然后它中间呢就会有一个可能废弃仓库，嗯，然后那个仓库里面呢其实让你一大堆吃饭的地方、然后里面就是你吃得到巴西的、古巴的、然后葡萄牙的、西班牙的、日本料理、韩国烤肉，就是全世界的美食都在那里，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就是这个市集会跟世界音乐跟舞台上的音乐元素一样，就是全世界到处很多很多东西吃得到吗、 我们期待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第一年来是这样，我们不敢说每一个国家邀请，但是有一些特色像印度啦、这种料理啦，或是像一些像披萨那个东西，但手工手摇的那种，那个一定没有问题，但能不能做到几十个不同国家可能还没那么容易，比如说像我今天晚上我刚去吃什么，我去吃一个挂包，可挂包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是这个挂包它不一样，它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蜂巢做的有音乐地图嘛，它是做一种地图的挂包，什么意思，它挂包里面包这个宜兰的这个什么樱桃鸭、然后屏东的万峦猪脚，然后那个南投的美人鱼就是那个卡北顺茭白笋，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今天还有吃一个是基隆庙口的那个天妇罗，他都把各顶尖的东西在放在包包。 杨聪大哥，你去哪一家？我必须要马上去。 在东区叫做包包。 在东区叫包包。 在2020巷光复南路、那我们这家，我今天都要谈的说，请他人过来。 对啊。 因为我希望就是听乐就是吃简单的哈、那我又不希望找那个汉堡。可是你现在这种挂包就很有我们当地的特色。其实我应该两个我们的特色，一个是世界的特色，一个是 台湾 在地的特色。 对。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其实我们办这音乐还希望是也让我们的台湾音乐家被听见， 是， 所以有40%到50%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家，而且都是跟土地啊也是歌谣这种关，那所以找的很多台湾在地的都是包括小农，包括他们自己用在地食材去创作的料理，也会呈现出来。 所以杨总最近很忙啊，就是吃东西不是为了吃东西，是要去好好谈生意的。 还好我自己很爱吃， 对，就是要邀请这些就是有 特色的。所以今天不只是要把世界音乐节跟大家知道，如果听众你自己就是在做很有特色的料理，其实你也可以自己主动跟杨聪大哥联系。 对，跟我们，然后我们今天很乐意，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严选的标准，希望能够。就比如说你们去的话，真的看到这个你会有点感动，你觉得他的用心，而不是说一般只是纯粹在卖摆摊卖东西， 对， 那就太可惜了。每一个摊我们希望是真的就像音乐家一样，都是有真的好的内容来呈现。 对，而且最棒的应该就是跟整个舞台概念跟或整个世界音乐节的文化脉络是联合在一起。 对， 比如当我听到了葡萄牙东西，我可以延伸到可能 flamenco， 延伸到吃的东西什么，全部都是结合在一起。那个体验跟感受才会更加的深刻。 是，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那还要请杨聪大哥跟我们说一说，在10月21号到23号在台北大家和平公园所举办的这一场世界音乐节。 黑白的城市，早晨醒来，音乐停止旋转，留下一大片空白，灰色的街，阳光没有温度，对街的女孩悠悠哉哉，没有束缚，沉默期待着什么，该要继续下一个开始，还是停留？为什么？给一个理由，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黑白的城市，夜晚醒来，隐隐遮住对白。去一大段未来。 小孩，孤孤单单，以为幸福。哒啦啦啦啦，哒哒啦啦啦，哒啦。 创作本事，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 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用一种努力找出相信自己，用一种坚持守住凡事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自己的时候。 用音乐为这个充满疑惑的世代发声，只要勇敢坚持做一件事，就是你的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芳华再现》，Full Music。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今天呢，在青春点点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蜂巢音乐总经理杨景聪先生。杨聪大哥，嗨嗨 嗨，各位听众再次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杨聪大哥来就是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2016年10月21号到23号的除了流行音乐 除了很经典的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另外呢舞台上的表演之外，有讲座，有工作坊、然后还有 市集， 还有市集，所以你可以逛逛、吃吃、喝喝、看看，甚至 动动， 对，甚至可以动动。因为我刚刚在广告期间就跟洋葱大哥说，这个我好想要就是找瑜伽老师，然后就是带大家瑜伽垫或者野餐布也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就是。让我们一起千人万人一起哦，我们或一起对一起冥想啊， 迎着夕阳做一些招式，感觉 一起做一些术式、 啊、 老鹰式，然后那天蛮快乐的这样子， 这很不错哎。其实我没有想到，所以到时候可能不只是有瑜伽哦，比如说你会发现有几个人在那边旋转，我也要一些朋友在那边旋转， 旋转， 苏菲旋转呢、啊？你没有看到伊斯坦你？土耳其，如果你到伊斯坦堡去的话，他们最重要的表演节目就是不断的旋转，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啊，好，那像一朵一朵花很漂亮的绽放，我们要把它做成像行动艺术一样，在现场，对，那我们也找了一家叫原住民的艺术中心哈，它提供了大概有几十个原住民的艺术家创作那个山猪啊，然后放在不同的角落，形成一种装置艺术，对。 好忙哦，这个音乐节， 就是希望你能够来，能够处处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然后会觉得啊，来这场音乐节真的这边也可以拍照， 到处都是 想惊喜， 这样 对对对，可以玩这样。 所以这一场这个世界音乐节，就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会去音乐季的人，我觉得更加的需要来看看，因为这可能是离你自己的音乐季经验很远的。也许你说台湾什么所有音乐季，不管什么大港开唱啊，什么 犀利趴 啊，简单生活节两年次，我全大的小的我全部都去过了，然后音乐节不就那个样子吗？我想这是 颠覆你的想象， 这是开拓你眼界的时候到了。对，2016的世界音乐节，那其实刚刚洋葱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国外，我觉得 Glastonbury 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有一层一层一层上去的，我不知道最上 层是，我也是很惊讶，我真的，我那时候第一天在的时候就听 Coldplay 的那个十几万人，你看那个现场大家一起摇摆， 对， 然后之后完了，往上走一下。竟然是在爵士乐、古典音乐，不同乐种，世界音乐是在第二层次。然后再往上去的时候，一大片的露营区，那露营这边是咖啡厅，然后小孩子玩的游乐场。然后再往上一层，最让我觉得奇怪，竟然有人在敲颂钵，有人躺着在做按摩，那当然是要付费的。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一个三温暖，你付钱进去可以试三温，他连把三碗都搬到那个音乐节线上，然后再来最上一层，你不可思议，是一个印第安的图腾，上面挂着 silence， 所有人在那边坐着躺着，没有人说话，就好像静静的在休息，好像把人一身繁华哈，繁华哇热闹，然后最后到安静那个过程，他把那个做得很淋漓尽致。 对啊，一场音乐节让你可以从像金字塔的底，像什么马斯洛那个人类需求一样， 可以这么说， 对 对 对，从下面然后一直到顶峰，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内心的平静， 没错。 所以很多很多的世界音乐跟民族音乐，或者很多蜂巢唱片发行的，都跟心灵成长啊，还有我们生活相关，就是很密切的结合。 是。 在这次的世界音乐节当中呢，也都可以听到。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洋葱大哥分享一下 line up 好了，我们来讲讲就是有什么，譬如说刚刚听到了一粒高露，那这个呢是跟司祖空的爵士乐团， 是， 对，所以是爵士跨界，然后再加上一些台湾民谣， 对，台湾民谣他们去演绎，然后用爵士风的味道，甚至还带有他有一些传统的二胡啊这些乐器。我觉得他四足空在现在慢慢打开世界的知名度，国外演出越来越多，那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一个开场，就希望说台湾的音乐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创新跨界。那第二组艺人的话，我们就介绍是来自于美国哈，其实他是夏威音乐人叫 Daniel， 他六就有格莱美奖，然后他邀了一个尤克里的一个天王叫 Jemari Coco， 他有一首歌叫 Over the Rainbow， 我们那首歌你知道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是把它带到全世界流行起来的。然后如何跟我们的卑兰族浩恩，浩恩今年就刚拿到最佳原住民专辑，然后这种夏威夷的歌谣跟卑兰族怎么碰撞出火花，就期待他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一个演出。 然后还有我们熟悉的不用王洪恩， 王洪恩，那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王洪不是只有他哦，他还会带一个非常非常 神秘的嘉宾， 10月22号就知道了。 对对对， 再来是刚刚我们 听到、那个、 已经提过的 Teresa、 嗯、Teresa 对，然后 还有吉田兄弟，是不是今天这个洋葱大哥想要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是，我觉得这一组我实在是因为太惊艳了。这一组，嗯，你知道我们做蜂巢从台湾做的很多传统的， 是、嗯、 那传统一直也希望传统做跨界，把它做很精彩。那没有想到在日本有一组就是吉田兄弟，他们把传统三味线，嗯，你们听过那个？如果你到日本旅行，以后常常要去 冲绳那种， 对，他那种等等等都是很传统， 对、嗯嗯嗯。 可他们竟然把三味线玩到这种，把摇滚、电音什么东西都结合在一起，然后表演是那种让你没有人场的，嗯，所有人看到到现场都只能就是，哇，就是觉得 开心 开心，然后觉得很震撼， 就像摇滚乐一样。 对对对对，那你说三味线可以玩到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洋葱大哥极力推荐的吉田兄弟吧。亚洲势力除了找到了日本的吉田兄弟之外，还从中国找来了在云贵高原的民族摇滚乐团，所以也是偏摇滚的。 对，他是用过摇滚的形式唱什么？唱这些云南少数民族的 的、嗯，像是就是山歌、原住民歌曲吗？ 对，就是你可以叫山歌啦，嗯、或是一些民谣，嗯，好、传统素材，但是他重新再把它创作改编，那这些歌曲都很好听哦。那这两组的共同现象是礼拜天我们想创造什么？更多年轻人 可以跳起来的， 跳起来的，大家一起来跳舞、嗯 嗯、好，所以礼拜天是要让你 dancing 的时候。 对对， 接着下来呢，这是地球舞台大舞台的部分。 对， 那小舞台有什么样的乐团呢？ 小舞台我们就以礼拜天来讲，像我们那个下午会安排一个很特别场，就是我们有一个DJ，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 DJ 瑞瑞， 我们前一阵子才提过 的、啊、对对对， 他最近那个人气哇 哇，对，然后我们要他做什么？我们来他拿来跟古筝，来跟手风琴啊，他来玩出一些碰撞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嗯，你可以想他如果用那个 B-box 或是这样做的话、嗯、所以我想这一场应该是年轻人应该会 这场又会吸引非常多年轻人的那个契机，这样。 对对 对, 对、嗯、那然后我们也邀请戴小军、嗯、戴小军就是现在比较年轻一代的一个创作歌手，嗯，然后他的很多音乐就是带出了很多比较新鲜的、很新意的一种原住民的语汇，这样子。嗯 嗯, 嗯, 嗯，那如果是礼拜六的话，就比较传统经典的话，我们邀请的是科勒曼多，嗯，哦，科勒曼多这个印度的乐团，那其中有一个是日本啊，不，从印度来的一个大师，他是 Tambra 那个 Tambra 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哎，然后另外一组就是也是金曲奖的那个就是严永仁的啊嘎果乱的那个乐团，我们台语的啦，普老系歌谣的这个，嗯，啊，也是带一种比较生活很有那种滋味的这样子。那第一天的下午的舞台，我们只要是现在目前甄选，我们有一个媒合会哦，邀请了就是很多乐团来甄选，对不对？嗯。那前天我们已经产生了6组乐团，要演出给谁？给那个国际策展人，他们会来现场看。嗯。看完之后，他们同时也会做表演市场。这四个乐团实际上，你如果看一下，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在这个上面，但是在我们的脸书上就公布了，包括西班子乐团啊，嗯、哦，对，这个他们都会代表台湾，然后演出给世界乐团看，但他也可以给现场观众看。嗯。这个就是主要的音乐的表演。嗯，对。 好，所以就是、嗯、在10月21、22、23的这三天，在大家河滨公园、嗯，那这是一个很酷的世界音乐节，由蜂巢音乐所主办，还有就是文化局。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所有的资讯。世界音乐节，今天非常感谢蜂巢音乐总经理杨景聪，杨总呢来， 洋葱大哥， 洋葱大哥呢，对，刚直接帮你就是升级成为董事长，来到青春点点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棒的资讯，世界音乐节，那也很期待大家可以在那三天获得心灵的成长，或是大开眼界一番。 对，然后好来享受跟全家人一起来现场，这样子 是 创造美丽的生活、美好的记忆。 是是，感谢洋葱大哥哦，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谢谢。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独特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翻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Make me 空降 iTunes 榜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袭。Sony Music， 这是五月天 One Two Three。 飞天南国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失败也高歌，这是我独有的权利，并非只是为了掌声。 9月6号，张怡经，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炮耳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什么？在桃园复兴桥上演奏大提琴？ 张正杰的疯狂创意，美猴王朱露豪也来闹场。2016桃园艺术巡演，张正杰复兴区音乐会系列，9月3号下午5点，活动免费入场，欢迎您一起来桥上聆听音乐会，让桃园复兴桥荣耀再现。请洽02-2781-2306。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多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是梁文音。 这里就是尽头。白昼重逢， 两行泪流， 纸扇抖动，门风， 白马飞过， 直到结果为何期待压头。 我最大，我是 UFO MVP 维里安。我在迷路找不到路的时候呢，最想要听的歌就是我的小师妹吴汶芳的歌《我在哪里》，因为她的歌词是我现在在哪里。 求的恶魔，谁带我走？我在你的眼里，我看不见自己，一部分的你爱我，舍不得我和我，却找到自己，我别无所求。我现在在哪里？是谁又看不清？ 现在在哪里？现在在青春点点点，你又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啊，我这边就是很容易发出声音啊。师傅，我就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想要调整一下麦克风的位置。 为什么刚刚不调呢？ 因为我们这个小时要干嘛呀？ 这个小时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预告过的，这个小时我们要念新闻给你听。 嗯，像主播那样一则一则播报吗？浴池配浴听新闻。 这个其实我看到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超级励志的，超想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网球选手 费德勒。 对，但他不是球王等级的网球选手。 你说现在，但他已经打进知名球赛，他可能在排名上面。 嘿嘿嘿，我决定呢，就是不要 告诉大家， 不是，就是不要做摘要， 嗯， 就是不要就是用我自己的话讲这则故事。 你要客观的叙述出来。 我要一字一句的念念《金周刊》在7月11号 7-11 的94页。这一篇文章叫做《垫底选手尬球王，温布顿最励志黑马》，小标题：他闯进大满贯，屡创让观众惊呼的神奇比赛。好，他叫做威利斯。 威利斯， 对，威利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他的生涯，他虽然是职业网球选手，但他生涯的排名就是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后面， 嗯， 这样子。好，那温布顿呢是在英国伦敦近郊的一个地方，他就叫温布顿所打的一个比赛，然后是网球的四大满贯赛之一，大满贯赛之一，四大赛事之一，所以那是一个网球选手都梦寐以求的殿堂。像之前呢，卢彦勋在温布顿打进了八强之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荣耀。 嗯， 从此以后你打进温布顿八强，就是被温布顿这个网球俱乐部认可。 你曾经进、嗯、就认为你曾经进入过我们这个前八强，就是代表是你是当年世界最好的前八名 之一。那在那个俱乐部可以干嘛？ 在那个俱乐部你就享有一些特权，你可以在什么包厢啊，你有那个俱乐部会员啊、嗯、然后就是你就是可以未来这一辈子你都是俱乐部认可的人、嗯、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一来是他在英国办，所以之前英国人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希望英国人可以在温布顿拿到 冠军 、嗯、然后这一件事情就是延迟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所以每年以前啦，当我在看网球的时候都会在讲 Tim Henman， 就是那个人、嗯、就是他今年有没有办法拿到就是英国大满贯冠军呢，但每年都不行、嗯、不行不行不行。 但他都是很近吗？比如说他第二 没有那么近。 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期待他会不会拿到。 对，可是他在世界排名是蛮前面，他的世界排名可能是有前十这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是英国就是最有希望的人。嗯，后来直到出现了 Andy Murray， 那 Andy Murray 就是现在当今的就是前四五强这样子、嗯、就是世界排名 进了俱乐部了， 世界排名的一二名这样子。然后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他是苏格兰人，所以他自己他不会觉得他是英国人、嗯、他自己觉得他是 Scottish， 但英国会觉得哇， 对，其他人会觉得啊，就是还是会为他加油。好， anyway， 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温布顿的网球场上，然后这个主角威利斯他也是一个英国人。好，所以你要知道，不管是你的排名是第一名还是你的排名是非常非常后面的，只要你是地主国，嗯，你在球赛当中你一定会被热烈的欢迎，你在澳网的时候你是澳洲选手，你就会被热烈的欢迎、嗯、这样子。好，那这个威利斯呢他有191公分体重91公斤、嗯、最近呢就是在今年的温布顿赢得了球场上数以万计观众们的掌声、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已经要退出网坛了，可是他经过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突然变成全球网坛最吸睛的赢家，而且他单挑了无敌球王 Roger Federer， 就是你刚刚说的费德勒。嗯，所以你一想到网球，你的第一个跳出来的， 费德勒， 对，他得到了就是可以单挑费德勒的机会。当然，现在费德勒已经不是球王，可是费德勒还是一个、嗯，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也应该是有听过才对，但我完全想不起来。 你说 Nadal， 好像不是、欸， Djokovic。 好像也不是、欸、那就没咯，那可能我 再来就是 Andy Murray 啦、嗯欸、 好吧，那可能费德勒还是我印象中脑海中的排行榜 No.1 这样。 莫非你要提阿格西、欸、阿格西已经离我们很久很久啦， 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段、啊、 还是你要想的是张德培？ 不是啦，我还李圣杰 啊，那就更久更久啦、啊、嗯，好，那就变成他有机会，就是因为你知道在温布顿的时候，一开始前面的就是什么外卡啊、会外赛啊、嗯、他们有17、18、17，我记得17、16，反正有16球场同时开打。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卖票都是你就买一天券。嗯，只有中央球场跟第一球场，然后第二球场，反正就是三个主要的大球场，你是必须要再另外买票的、嗯、不然就是买一个就是像游乐园的那个一天券， 然后你进去你要看哪一场就可以自由去看。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之前去看温布顿的时候就会锁定说哦，台湾选手在哪几场，那什么时候、嗯、所以就专门去那边要为台湾选手加油。嗯，好，然后所以如果你是不有名的，在一开始的比赛很前面初期的，你是不有名的排名很后面的选手，你一定会被排到那种什么16球场、13球场，那就是看哪一个球场有空你就会调过去这样子、嗯、当然如果你是比较大腕的，你就会被排在中央球场、嗯、因为那个可以卖票，可以吸引更多人。嗯，那想当然威利斯就一定是就比较 十几球场。 可是如果你打你打到对到了 Roger Federer、嗯、你就可以进到中央球场，因为你的对手是这么有名的嘛、嗯、好，所以呢威利斯呢他那个时候就到了中央球场上，就很努力的跟费德勒打球，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欢呼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是前面一路打赢，然后 对他今年非常非常的惊奇，就是这个故事继续下去你就可以知道他今年有多惊奇、嗯、威利斯今年将满26岁，听起来非常年轻、嗯、对不对？可是呢在职业网球球坛的成绩却已经盖棺论定了，因为如果 一个厉害的网球球员可能16岁17岁就会转职业，你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打遍你的青少年的网坛，那个时候你就转职业，然后转职业以后你就进入成人世界，然后开始拼比，那如果你厉害的话，你可能年纪轻轻，可能在21岁20岁21 22岁你可能就崭露头角，你就开始会有连胜，然后可能会拿到一些小比赛冠军，或者在大比赛也可以打入8强、4强这样子。对，所以可是他已经26岁了，他说他承认他自己是输家，从17岁进入职业网坛打了9年，目前全球排名之前全球排名第772名。 诶，那个全球排名到底全球有多少数那个人数啊？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职业网球选手排到多少名，但772的确是蛮后面的。好，那平日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职业网赛基本上就是你是靠这个网球赛去赚钱的，所以你的目标就是你要打赢比赛，而且你最好就是拿到冠军。参加比赛有积分，打赢每一场都有积分。你要靠那个积分，你的排名才能往上提。所以网球选手最重要的是要打积分。第二就是网球选手，当然你还是要钱，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在这两个做 选择。 对，选择。有的时候你会先去打看，就是一来你要先拼积分，可是再来如果你要钱的话，你可能会打那种没有积分的，但是你觉得你有希望可以拿到冠军，可以把钱拿走的，对，有点像那个拳击手去打擂台的感觉啦，这样子。好，所以你是职业选手，你应该要就是用网球赚钱，但是在比赛方面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赚到可以支付他生活的钱，所以他平常就在英国的网球俱乐部教孩子跟欧基桑打网球。那时薪呢跟台湾的网球教练一样哦，英国的那个虽然英国的消费水准可能是我们3-4倍之多，但他教网球的时薪只有新台币1000元。所以台湾的网球教练们不要灰心， 好少哦。 对啊对啊。好，那职业选手的那个衡量成绩的一个指标，一个就是积分嘛，你的世界排名，再来就是你的奖金，每一个选手都有你生涯累积的奖金，他们会帮 你，这个也会被记录下来的。 对，当然，他们会帮你加总，说你生涯到底赚了多少。 所以有可能说这个人积分不高，但他累积奖金超多这样子吗？ 但基本上 不会差到那么多。 对，好像不想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对，因为小比赛的奖金就那如果没有积分比赛的奖金，我不知道会不会计入在排名当中。这些都是不算代言的，都是就是你打赢了才有的。那一直到2016年温布顿开打之前，他的奖金收入只有新台币120,000。 你是说他的这生涯累积吗？ 应该不是，应该是今年的。今年只有120,000，可是温布顿是6月底的时候。可是他平均月薪是 22K 啦，不到。对吧 ?22K 不到。好，根本称不上职业。那他今年进入第10个年头，他累积奖金来了。累积奖金要猜一下吗？10个年头。 台币哦。 对，你可以猜台币。 几百啊？ 几百。 300-400， 差不多啊，311,000，平均就是每年300,000，就差不多是22K 啦。对，那今年呢，发生了一连串的奇迹。他平常在干嘛呢？他其实就是窝在家里面赖家王老五，他靠父母养。对，然后这其实就是，这可能也是当今的一个问题啦，就大家都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当啃老族这样子。那他仰赖信用卡透支额度来过日子，然后他还有酗酒问题。 网球选手可以有酗酒问题吗？ 可是他很失忆啊。他的体重一度超过100公斤，他191，然后现在91嘛，之前一度就对一度破百。后来呢，去年在美国费城网球俱乐部给了他一张网球教练的聘书，这样子。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才26岁的前职业网球手职业生涯应该已经走到尽头了。那去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百公斤级的球员就受困于运动伤害，他每天都痛到没有办法下床。 接着下来，奇迹的地方要发生了，像好莱坞一般的电影情节那样。 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有一部他的那个电影咯，就像之前《飞跃奇迹》那样。 没错，他的故事在今年真实故事已经有编剧跟电影公司找上门要翻拍他的故事了。 天哪， 太神奇了！到底有多神奇呢？我们是不是要先进个广告呢？ 是的。 到底有多神奇呢？威利斯有多神奇？有比威利还神奇吗？ 你跟谁去看威利啊？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史无前例双舞台竞演 Vodka 灭火器光引擎王洪恩林先生宇宙人董事长马修连恩韦礼安等36组乐团一起风摇滚，10月1号2号就在桃园展演中心，快上网搜寻2016桃园风摇滚。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飞碟首选强打星 SHE 已经登场， 下周飞碟快红星将介绍清新民谣女生詹森怀，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啊， 马克叔叔说故事喽。 好，那刚刚在讲那个神奇网球员威利斯的故事，今年真的是就是他成名的15分钟来到，人生中的高峰来到了。好， 可是刚刚完全还听不出他有任何逆转奇迹的可能。 刚刚就讲到说，一个美国在费城的网球俱乐部聘请这一位前职业球员，至少你有打过职业的，那我邀请你来，对我们俱乐部也是沾光，因为你有转过职业嘛，还是比一般人就是感觉厉害一些这样子。好，他本来已经决定要远走高飞了，从英国要去美国了，要去担任网球教练了。结果呢，在要走之前呢，他去听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个演唱会呢，在音乐会上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觉得发生什么事？ 他遇到另外一个网球选手。 嗨，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什么性别的呢？然后为什么神奇呢？ 是什么性别？为什么神奇？ 对， 他遇到他未来太太吗？ 你本来想到的是他遇到另外一个网球选手，然后教他打网球，然后突然变突飞猛进这样。 你没有教他，然后可能就是你知道某个人一句话，或是 或他们变成了竞争伙伴，然后激励他往前走这样。 对对对， 他遇到了一位女生，叫做 Betty Jennifer Bate 这样子 ，Jennifer Bate 贝蒂这样子，她是牙医师，这个女生是牙医师，贝蒂呢比威利斯大。贝蒂30岁了，有两个小孩，是单亲妈妈，好，可是贝蒂在以前的时候也是一位运动员，她在24岁的时候曾经代表苏格兰参加过，不是运动员，参加过全国选美，是个美女，这样子，好，最后有进入最后的12强决赛，那贝蒂医师呢，他的牙医诊所收入远远的高过威利斯，可是他们两个人陷入热恋了，就在他本来应该要出国，对，他本来应该要出国了。 那我说是谁的演唱会吗？ 他没有讲是谁的音乐会。好，陷入热恋的贝蒂呢，就希望威利斯留在英国，你留下来，然后就鼓励他说：“你参加温布顿啦，你去参加温布顿。”威利斯呢，在得到爱情的激励以后，决定背水一战，他要奋力一搏，所以这位完全不受重视的霸咖球员。打在外卡赛，在会外赛连闯六关，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 连闯。你今天要跟我分享故事， 因为爱情，因为爱情，连闯六关，也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排名， 想必 Jennifer 应该都在场边最近的那一排吧。 对，因为你是一个太外面的球员，所以这个温布顿不是让说你是职业球员，你想打就能打的。就是你如果排名在这么后面，你就必须要 透过外卡赛跟会外赛，你要一关一关证明你自己，你是比其他参赛者来的强，嗯，你才可以打进去，嗯。然后在温布顿里面，当然就是种子有。 他们就那个线比赛线会在很直接上去的那 個線，对，他们都是已经以逸待劳，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被认可了，嗯，就有排种子的，你当然就不用打这些会外赛，嗯，可是就其他人就要从就是就然后还有一些也是刚刚转职业的小屁孩，嗯，你不要跟，就是， 他来证明自己了， 对，十七十八岁就是开始就是从那边开始慢慢打，然后每一场都是殊死战嘛，你被淘汰就没了，都单淘汰赛，嗯，对，所以你又连过了六关这样子。结果呢，他奇迹的就抢下了温布顿的会内赛资格。这个时候，他跟贝蒂 相识求婚吗？ 没有，不到半年。后来呢，在威利斯他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满贯球场，他延续几个月来的童话故事，他打出了让观众眼珠子都掉出来的神奇比赛。嗯，之后呢，已经打进会内赛了，正式赛程的第一轮赛事，他面对，你还记得他的排名多少吗？ 772。 他面对全球排名54名。 772对54， 对，名次超前他700多名的立陶宛选手这样子，嗯，他竟然以直落三盘的6-3、6-3、6-4压倒性的打垮他，嗯，然后呢就冲进了第二轮，要挑战 报54名，应该觉得很莫名其妙吧？ 对，就是，这个谁啊？ 谁啊？ 好，所以他就打了冲进了第二轮之后，就遇到了前球王费德勒了。 好快哦！ 对啊，那当然就是面对了费德勒，你就知道。 来了，我人生的呛死来了。 如果你再打败费德勒的话，真的是不同凡响，那真的是不得了。嗯，可是光 他会因为你打败还是费德勒这一场的积分会高很多吗？ 不会，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积分会不会这样算。 我虽然都在同一场，如果我跟隔壁球场我们都打那一样的，就是一路就打，比如说我们都打第七场、第八场，但我对的是费德勒耶。 对，但。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那个积分会不会这样算。嗯，但后来如果你打赢费德勒，就当然会变成一个更加就是澎湃，就是更热情的一个故事。嗯，但后来那个剧本没有像我们想的这么的热血跟狗血。嗯，当然就是费德勒把他直落三 KO 掉了。 不像剧本，就是电影剧本一定要一开始有个小伤痛，后来又往上。嗯，可是你会再遇到一次挫折。嗯，那个转折点 没有啊，这故事已经要结束了。 没有， 故事已经要结束了。 之前飞跃奇迹不是这样吗？ 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在这个85分钟跟费德勒的比赛当中，他那种乐观的表情、奋力奔跑的那个身影，然后偶尔让费德勒失分的攻击，都获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哇，太棒了！你让费德勒失分啦，这样子。好，那因为他的运气太好，好到大家就会其实。大家也没有期待他可以击败费德勒，但是就是以一种就是很轻松的心情看着他打球，然后很享受这一种就是美好回忆。那费德勒自己也说，就觉得其实网坛就很需要像他这样的翻转的故事。嗯，原本是一个， 可是费德勒知道他的翻转， 知道啊，知道 爱情吗？他在面对那么多麦克风说，我们网球球坛就是需要这样的翻转的故事。 他可能知道翻转故事是因为他从那个会外赛就700多名，然后只就是打赢了六轮，然后又打进了会内赛第一轮。嗯，他讲可能是网球吧，他不知道背后那个神奇的力量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刚刚就说到他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已经说要翻拍他的故事了，要把他搬上大荧幕。电影里面呢，会有漂亮又充满智慧的牙医，然后有一个失忆沉沦、成天泡在酒吧里面麻痹自己的书家，还有就是 不会是珍妮佛·康纳演的吧？ 那这样我不想看。 他的牙齿也蛮明显的啊。 哦， 你现在是不是整个心情突然？ 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 看 欸。 你讲话口气怎么完全不一样啦？ 我不想看。 那你想让威利斯用谁来演？ 威利斯可以谁演哦？嗯，好像就是马修麦康纳，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喜欢对不对？ 等一下，看起来根本就不像26，马修麦康纳很老了耶。 哦，要找一些小鲜肉。嗯，要找一些小鲜肉。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他签下了电影授权之后，他的卡债全部可以还清。 会不会是金牌特务那个演的啊？ 他会打网球吗？ 你那所有演员他们都会职前训练的啊，都可以煞有其事。 然后他的教练费翻了10倍，还有机会亲自担任电影主角。自己演自己的故事这样子。嗯，好，所以 就是一个这样，那时候看觉得很激励人心耶， Underdog。 身为一个就是这么热爱编剧，而且都可以轻易揣测到每个部电影跟韩剧走向的欧编剧， 是， 如果你要改编这个剧本 ，ending 会停在哪呢 ？ending 就会停在他被费德勒打败的那一刻啊，然后全场为他鼓掌， 那就 roll 字幕， 就 roll 字幕了。 然后编剧欧马克， 间谍放送。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也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今天传奇每一刻，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你们叫他做淡水河边的垃圾。在剧情过后，我分析 清芳方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的营养与温暖来自妈妈亲自熬煮的低基精，现在我选用古法传承精炼原料溯源最讲究安全品质的华佗福元堂，孝敬爸妈，守护健康。华佗福元堂古传低基精熬鸡精燕窝中秋礼盒 7-11 全家全联热卖中。 经典男声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德永英明最爱男声全精选双 CD 环球。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 回到青春点点底儿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啊。话说呢，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啦，我还准备很多，就是因为奥运才刚结束，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奥运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就这一届的奥运，我觉得人长大真的有差，也就是小时候就大学生的时候，无聊。也不能说很无聊，就是 时间比较多。 对，四年一度，然后就觉得这好像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想要看到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一起 齐聚一堂， 对，集合在一起，然后比赛最后的结果，然后看那个，就算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项目，我也都想要很认真的看一看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奥运呢，反而就是一来是我家没有电视，然后可是网络上面直播或是 PPT 的连结，其实我们都看得到，都还是看得到，可是就变得没有这么的热情的去追每一个项，不管是为台湾选手加油啊，还是就是看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这样子。可是这一次还是在新闻媒体上面，就是网络新闻，主要网络新闻啦，看到了很多关于奥运一些很激励人心的故事，所以这一段本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激励人心的故事。但 原本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我觉得现在时间好像不够，我们就等一下要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啊，然后我就觉得 还早吧。等一下你是要把那个人自传全部念出来是不是？ 也没有到自传啦。 那早上我就朗读一下那个 PTT 羽球版大家分享关于羽球选手的故事。 好啊。 因为 也不是，就是有他们也有出过自传，然后很多人可能你跟羽球也没那么熟，可是他看过他的故事之后，就会觉得激励人心，因为他可能也是比如说一直就是明明就很有实力，可是他 你说李宗伟啊？ 哎、欸，好像是，然后哎、欸，好像是，因为我就只记得故事内容啊。可是他就是没有拿到 大马拿都， 他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的运。 是啊， 他就是没有。 这就像是寄生于何生亮那种感觉，就是在同一个时代当中，是的，你很强没错，但是一直有另外一个可以在重大赛事赢你的人，他就一直压着你，他就一直压着你，然后终于在这一次奥运的时候，他过了这一关，他终于过了这一关，可是还是败在同一个国家队底下的另外一位年轻好手，因为他已经不年轻了，就是马来西亚李宗伟，他已经不年轻了，嗯，对，就还是败给了年轻小伙子。 而且我就想说，会不会这个就是这些新闻或是奥运又出来，他们的自传又再度的那个登上 热销哦， 销售排行榜。 嗯，奥运今年奥运真的有蛮多故事的啦，就包括 什么我家附近羽球在真人呢、欸？ 什么真人一起打哦？ 对， 你有想要跟人家一起打哦？ 我的能力可能还不够，而且我又不认真打。嗯，可是你看从飞碟羽球社。 成立以来， 成立到现在，然后夜光奶奶就是属于一直持续有在打的，嗯、他真的每周都有在打，很 有变强吗？ 很明显有进步、欸，哎， 真的、哦。 就是、你当然你要说哦，进步到很厉害没有？可是跟一开始那个 就自我成长， 对你动的感觉，你往前移动或是什么方式，是真的差蛮多的，嗯、很惊人。那、啊、找不到那些文章了怎么办？因为现在已经离奥运结束好久了。 好了，那就分享一些奥运花絮好了。嗯，那你有注意到哪一些就让你很感动的新闻吗？譬如说，有一些感动的新闻是像是小时候， 你说那一个 对啊 ，schooling， 新加坡第一金，嗯，就新加坡这个小国的第一金。那大家为什么会在奥运上就是要？争夺那个体育奖牌，就有一说是，其实体育是一个国家的实力的一种象征跟表现。嗯，所以过往的共产主义国家，像是苏联，那个时候就是奖牌排行榜永远就是就一二名这样子啊，就是美国跟苏联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这个奖牌排行榜，可能就会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韩国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亚洲的这些国家突然好像？猛起来这样子，然后急起直追这样子。 我找到那一篇了， 所以你要分享拿督的故事了。 对，这篇是黄崇凯写的《门外汉的羽球》。他说呢，他以前以为所谓打羽毛球，就是你知道在四合院啊、空地呀、啊，就大家拿球拍慢慢打、慢慢打啊，有时候风来了又要影响你等等之类的。反正他印象中羽毛球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在路边、在巷子就随便可以打起来。 是， 一直到4年前，他偶然看完刺激的伦敦奥运羽球男子单打决赛。他从此对这个运动改观。嗯，有一次呢，他在体育馆打篮球，隔壁场子就有人在打羽球，他更亲眼见识到羽球的速度。据说许多羽球手的扣杀常常超过时速300公里，甚至也有到400公里以上的记录。所以呢，今年就是林丹跟李宗伟在里约奥运出赛，他就很期待。你叫什么什么山普拉斯对阿格西，魔术强森对大鸟伯德等等之类的 经典传奇的世仇对决。 对，看他们比赛，他觉得就像看两本羽球百科打球，就连他是门外汉都会觉得哦，就很紧张，或是会为他们尖叫。嗯，他也说两个人分别在前几年都出版自传过，林丹的那一本叫做《直到世界尽头》， 超级丹。 然后在伦敦奥运完成2连霸后出版，这个时候他的左手肘上面已经刺上了5颗星星，嗯，代表他拿下羽球界最重要的5个大赛冠军。嗯，可是林丹也不止一次受访的时候提到，李宗伟是他心中技术最全面也最钦佩的对手。然后他的那个礼赞的词汇，常常让人家觉得好像李宗伟常常打败他一样。嗯嗯嗯。 那李宗伟他的自传书名叫做《败者为王》，有一种自嘲的感觉。他虽然他是世界排名第一，却很少拿下重要决赛的冠军，尤其是被看中的，比如说世锦赛跟奥运，那这十年来，刚有说到挡在他前面的人 就是林丹。 Yes， 那李宗伟他受访的时候也提到，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老师拿不到大比赛冠军的事实，他只能尽力打好每场比赛。同时呢，他也提到孤独感，就是其他的队友都提前打包回家了，就剩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那林丹有提到，他很难想象李宗伟身上背负的沉重压力，因为就像你刚刚说，英国人就觉得英国人会赢吗？就是整个大马的人民 都把期望压在他身上， 对，都希望他赢，所以他带着负荷打球。可是林丹说，相对而言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中国还有 很多羽球好手。 对，我输了，大家还可以 后面还可以补上。 可是 大家都四强健啊，可能还会捉对厮杀呢，真麻烦。 但是李宗伟就只有自己一个而已。那林丹也说自己跟一般80后没什么差别，也爱看漫画，比如说他最喜欢的《灌篮高手》。像昨天经历了经典一战，林丹跟李宗伟交手的第37场，李宗伟终于胜出了。那两个人好像就是气力都放尽，用尽全力。那他们也说，其实我们都已经30级了，还可以保持这个状态跟球员竞争，还可以打出这么棒的比赛，都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羽球的选手生命非常的短。然后他这个是黄崇伟自己写的，他说林丹昨日赛后不晓得有没有浮现就是灌篮高手的结局，就是你有看到很后面吗？就是那个 湘北打了 山王功 高，山王，然后虽然打败了王者，但下一场就败下来了。 Yes， 就是所以就是高三的赤木啊木木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他们称霸的梦想。 是， 那这也是他看铜牌战的心情。就尽管林丹还是无比强悍的把比赛拉到第三局，然后最后已经达到17-20，却还是被23岁的安塞龙狠杀最后一球，这也是决定他生涯深度的一球，他获得了第四名，就是有一种好像宣告，可能 超级单世代结束。 对，那所以他就说他有说，如果在上届奥运后退役，他可以完全不带遗憾的离开球场，然后所有的荣耀也在身上，一如林丹妈妈小时候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急流勇退。 不是，林丹啊，美国有乔丹，中国有林丹哦。 这么可爱啊！ 可是林丹他没有退，他还是想打，因为他想跟 李宗伟一较高下。 对，他想跟最强的对手继续拼搏，就像。我这个是不知道啦，就像 Jordan 后来又在巫师队复出一样。就球迷在意球员生涯的完美，就是你那这个时候就是干嘛？ 急流勇退，然后留下一个完美的历史定位。 可是球员其实是想在自己的能力消失之前，要跟最高层级的对手较劲。他们要享受，然后赋予比赛就是快乐，然后那个意义。所以他他就说昨天看那个当时的金牌战，他说可惜这不是励志的故事，最终李宗伟还是连续输掉了极为接近的两局，照惯例拿下了奥运银牌。 是啊，是啊。那李宗伟就是输掉之后，他其实有发表谈话，他有说就是我对不起马来西亚，我对不起大马国民这样子，然后看的就是很多 热泪盈眶。 我自己身边的马来西亚同学都在 Facebook 就是发文说，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真的已经很努力，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以你为耻呢？我们永远以你为荣这样子。 我觉得运动员除了要承受自己的那个你的锻炼、你的意志力，如果你有背负那个期望，那个期望的压力更可怕。 对啊。就觉得哦，整个国家都看看我比赛这样子，但可能身为台湾运动员就是这些各个球类或运动项目的委员会，可能就会在还没出征的时候就让你很心寒了，就是那政治斗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好 辛苦， 对啊，真的太辛苦了。不管怎么样，要为就是运动员加油啦，也希望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去做这件事情的人都是真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去沽名钓誉，去占一个理事长的位置，然后或者想要贪钱，或者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力，或安插自己的学生，然后得到自己某一些声望或是好处，如果大家就是很单纯只是为了 有，虽然我们说胜败不能看得太重，嗯，但在运动上面，如果你单纯的就是 没有求胜欲， 你单纯的就是我想要赢，嗯，这一件，如果大家都是很热衷的就是我想要赢，然后用正当的手段赢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很多事情会变得很简单，不会像这样搞得这么多乌烟瘴气，对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就在超级丹的跟李宗伟的故事当中，为今天的奥运小序曲画下一个完美的终点。 庆祝进去，啊，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想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笑着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身上只有无所畏惧大笑着。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邻家女神凯乐久等了全台签唱会，8月28下午3点台南南方公园，5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9月4号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昨天说到了，就是丈夫揍了米龙一拳，然后他还踢了米龙的肚子跟肋骨，边踢边踹边说， 我跟你说，我会带他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你不会知道他在哪，也见不到他，听到了没？你这个烂狗屎，你听到了吗？ 这时候两个服务生扑倒了那个丈夫，硬把他从米龙的身旁拖开，有人喊着叫酒保报警，有的人忙着劝架。米龙的脸听着贴着冰冷的地板，看见那个丈夫跑出了咖啡店，有个服务生低头问他还好吗，米龙想回答却说不出话来。服务生就说了，哎，你要不要叫救护车啊？米龙就说不用不用了。服务生还是没有放弃，继续问说，你确定你流血了诶？这个时候米龙缓缓地点头，闭上眼睛，竭尽所能地去想象自己跟那个从未见过并且再也见不到的女人在一起。他很努力， 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他全身都很痛，然后他有了活着的感觉。 今天的最后就要为你送上 Tanya Fan 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蔡健雅《活着是最好的死亡》。Tanya Fan 跟大家说声晚安吧。 晚安。 他会这样讲话吗？ 他嘴巴不太张开。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拜拜。 我的迷信是的神会触摸，我却迷恋恋人的神手触摸，反正人类若不过相同一个 想多 片是他的情节，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不会和任何人争辩， 思念着他但却觉得危险， 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放学回家应该都有爸妈为你煮晚餐，陪你写功课，帮你洗衣服吧，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我是梁文英，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陪读计划提供弱势家庭儿童免费课业辅导、品格教育与晚餐，帮助孩子走出阴霾迎向阳光，请搜寻1919陪读计划。 詹森怀全创作专辑《我想再唱起歌》8月26日正式发行。 UFO 山小孩，山小孩，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